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求了手，我是爱音乐 DJ 莹琪，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五一假期即将来临，你是不是已经打包好行李，准备痛痛快快的玩耍一番了呢？除了假期，五月还有一大波民生红包继续发出。比如呢，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8年5月1号起实施适当降低税率水平、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退还部分企业的留抵税额等三项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全年将减轻市场主体税负超过4000亿元。自2018年5月1号起呢，我国还对部分药品进口关税进行调整，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那么好消息也有了，假期也快来了，抓紧订好机票出去玩吧。 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又有抱怨乌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得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有小雨刮在空中，当我想起你的瞬间，发现你也离我远去。笑的是我好想求你帮我赎回，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想起妈妈的脸，对不起这几年，是否有机会再见你一面。妈妈，我犯了错，你会原谅我吗？我已经踏上了末路，别人眼中的亡命之徒，哪里还有我的藏身处？我的兄弟离我远去，我还傻乎乎的相信道义，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不想再混下去，想说睡完这一觉我就不再聊 Loki，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拼命迈呀，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我开始转头，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哎，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人质。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哪，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择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每串故事只为了找不到小孩那慌张的母亲？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想破头写不出个宝，念念念我为了什么？ 我们都不必再理会来的样子，像是精神病患写的诗，或是烟花绽放的节日，随他去吧，我们斗志过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芜又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觉得我们像沙子，你说的亡命之徒，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发达，不要问那路在哪，幸福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往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天命难呀，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梦开始真空，他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也无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不敢路的终点是迷宫。往出发的不要问那路在哪，幸福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往出发的不想问那路在哪，明明在呀，什么关卡。当车身朦胧，梦才是真梦，他卷起了梦，重新雕塑每个面孔，也无那么浓，该说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踪。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提起的樱花，我们首先想到的总是日本，那随风而来的樱花雨，洋洋洒洒，浪漫动人。许多人不止一次在想，中国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既有古典的精致，又有不输日本的樱花美景呢？答案是必然的，江苏呢就藏了这么一个世界级的赏樱圣地，沪杭高铁半个小时就能直达。如今的樱花开得正盛，它就是无锡。说到无锡，许多的吃货对它的小笼包印象深刻，但却对它的美景没有太多的印象。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总被同住在江苏的苏州、扬州盖过了风头。可只有真正的走过无锡的人才会发现，它江南的味道低调不浓烈，却总藏在不经意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需要人来细细的品味。古老与现代在完美的交融，水乡与花海相得益彰。她就像一位不争不抢、一世独立的女子，身姿绰约地立在那里。无锡的源头渚，万株樱花即将盛放，古香古色。源头渚65万平方米的樱花如漫天云霞飘落，点缀在太湖的山水间，惊艳万分，唤醒你沉睡的少女心。中式的赏樱阁总是与樱花一同入境，仿佛成了人们约定俗成的东西。其实呢，无论是合樱而赏，还是登上这赏樱的至高之地看花海，都是绝妙的体验。万物一旦和流水结合在一起，总是会多了一些灵性。被风吹落的樱花投入了溪水的怀抱，随着水流缓缓向前，故谓之樱谷流芳。一泓水池，一座石桥，当然呢还要有最美的樱花映衬了。在长春花一，这里是最受摄影师宠幸的地方。桥上人来人往，桥下流水潺潺，四周樱花散落，梦幻极致。这个春天，一起来邂逅更美的无锡。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 哭就是平淡，闭上眼睛，悄声呢喃。闭上眼睛，悄声呢喃。闭上眼睛，笑声

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统统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透？你从没有说。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忘了就断了寂寞的昨天的昨天。谁都不必道歉，只是哭会多一点。既然你爱错了我，认错是终点。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算了就放了空虚的昨天的昨天。你就在我眼前，让别再爱我一点，别看我别爱我别怪我闭上双眼。如果你没有去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算了就放了空虚的昨天的昨天。你就在我眼前，但别再爱我一天，别看我别爱我别怪我闭上双眼。 九六九聚飘车展， 2018北京车展如火如荼进行中。在车展现场，九六九特别邀请到了国内高端商务车房车销售体验中心庆鸿汽车的运营总经理郭新平做客九六九专访区，与主持人龙叶分享了当前高端品牌中比较畅销的几款商务用车。 所以这么多的高端品牌，比较畅销的是哪一款？然后您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哪一款？ 昆明特云锦，我是可能会主推这一款车，因为呢，第一呢，它呢是一款私人定制车，第二呢，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强的。 嗯， 对。那个高度应该是在2.75米，这一款呢是着重突出，因为它是高顶嘛，就是人在里面站立是完全没有压力的，而且是舒适度很强。 奔驰的这个 VR60， 4+2对坐的那种，还有像威霆，都是我们出行首选，好停车，对对。 那这一次针对于我们2018第15届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有什么特色优惠或者是特色活动？ 优惠是肯定是有的，这次呢，主要还是以新车发布为主啊，对。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呢，我们会给一些我们到场的嘉宾顾客会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精美的礼物。当然凡是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只要到我们展位，然后呢，我们会送一份很精美的礼物， 对，就是专属定制的。 是的是的。 好的，谢谢我们的郭总为我们提供的福利。 两年一次的北京车展是每一个参展商直面消费者的难得机会，最得意的产品以及最热忱态度也是庆鸿在做的。 那最后有什么想跟即将来我们车展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介绍一下我们展馆吧。我们在E3E4 W 馆一共有6个展位，凡是到我们展位参观的顾客呢，都可以领一份精美的礼品。然后也非常高兴，这次也非常荣幸啊，能够到969这边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些相关于庆鸿的一些业务，很高兴，谢谢您。 好的，再次谢谢我们的郭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谢谢。 这里是969在北京车展现场发来的报道，我是亚威。想了解更多车展详情，欢迎关注969官方微信。在北京车展期间，也欢迎你到12馆东侧的媒体区来找我们。969聚焦车展，下期见。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已开始，活动持续到5月4号，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由于车展期间京承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京密路车流量大，易造成交通拥堵，为避免过境车辆和前往怀柔、密云、平谷、承德等方向旅游车辆长时间滞留，请提前选择好其他路线行驶。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李尚，有你快递。 买的什么啊？ 天猫订的小鲜炖鲜炖燕窝，每周都会给我配送3瓶。 燕窝品质怎么样？ 小鲜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特别新鲜，特别方便。 哇，满满一瓶！ 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燕窝浓度超过90%，一瓶一个溯源码，安全有保障。 真不错，链接发我一个吧。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联系客服，输入经典969，领取专属优惠。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6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6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6人游。 请下载6人游 APP， 6人游不是非要6个人哦。 再随波逐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梦是氢气球向天外飞走，最后都化作乌有。一个人在梦游，像奔跑的 从来都不应该与年龄挂钩。年轻时你可以蹦极跳伞，老了以后你依然能够背着包，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跟团旅游，跃进年轻时梦寐以求的山川。年龄从来都不是限制生活的一把枷锁。今年九六九，我是英奇。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更应该在劳累的生命长河里，为日子增添点不一样的色彩，将生活过得富有情调。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 人是要有梦想的，但是呢，你梦想再大，你不去努力，

曲线也在所不惜，失去你却失去面对孤独的勇气。 你在这一刻的努力会变成未来最闪亮的勋章。上午十点，我是鹿晗。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